欢迎大家收看全新节目《他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今次《他们的声音》是属于香港电台经典节目重温系列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由1981年至1997年间香港电台一些富代表性的电视单元剧系列。而这些剧集所探讨的对象都是一些在香港生活被人遗忘了，又或者比较少人知道少接触的一些人。好似有关弱能人士生活的单元系列《一点烛光》和《风雨同路》，有关不同种族又或者是一些少数族裔在香港生活的单元剧集《城市人》，描绘本港不同小岛居民生活，以一个岛为每一集故事单元的岛的故事，以及探讨基层市民各行各业不同打工仔状况的剧集单元《打工仔》。听下来所有包括的题材和各式各样的人都自己多下，不过当中一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家都是切切实实在香港生活过或者生活着的香港人。 嫂啊， 咩事啊？ 你有冇见到我把黑遮啊？ 你把遮，你阿哥攞咗翻工啊？好似三号工房喎，仲要翻工啊？ 要啊，你有冇第二把俾我用住先啊？ 嗱，用咗把先啦。你阿哥叫你唔好翻工啊！費事一陣間掛八號風球，又要找人去接你了。 我自己得噶啦，我頭先裝過個天靈，風都唔通啦。喂， 我啊，好在你仲未出门口。 即系我系想出门口噶，你打嚟提我有事打风啦。 系啊，我阿爸啊，佢今朝一早啊就落咗去互助社啦。 咁啊咁啊，我如果撞到佢，我话佢听啊，叫佢点都唔好行开啊，叫佢等到你嚟接佢为止啦，唔得未啊？ 你啊，都买牙刷刷，我嚟执埋你扯啦，系咁啦。 拜拜。 老友， 早晨。 本来咧今日一律收$3嘅，不过睇见你收翻旧价啦。 咁好啊， 斩人都唔斩你啦。一阵间改挂八号风球，我兜架车出中环啊，10000几20000人抢住搭啊。 实挂八号噶啦咩？仲咁静英英嘅 嗬？咁先系犀利啊！仲出埋太阳添喎。初咧就好似冇嘢咁，眨下眼啫，啲風就吹到砰砰聲啦。呢啲咧就叫做打風啦。喂，你哋唔係好似有啲咩優待咁噶？ 乜打大風仲要盲中中咁摸出去翻工啊？一陣啲招牌俾風吹落嚟吹斷咗啊！你又睇唔見噶？ 真係有招牌飛落嚟嗰陣時啊，你睇唔睇到都唔爭得佢幾遠啦。 咁係啊。 又幾啱時候啊！一打風就奏啲咁嘅歌。 人哋嗰啲啊，真係搏命啊！一早我開檔， 咁啊點同咧？你係打工仔，人哋乞食嘅係自己生意，自己做老闆，梗搏啦。仲有啊，唔講你又唔知，個乞衣啊有手有腳，仲開眼嘅添喎。呢啲係叫做風水輪流轉啊！開車啦！ 玩音樂嗰班走曬未啊？ 唔知啊，走曬啩。 跌咗咩啊？ 跌咗火柴。 我同你執，我同你執。 唉，依家就係冇用啫。咁我都收過兩個好威水嘅徒弟噶啦。嗰陣時啊，嗰啲財主佬如果有乜嘢喜慶事啊，爭住請佢唱嘅幾夠慣。咧，第日氹我唱支鬼馬男音你聽下。 鬼馬男音， 係咯， 今日要揾電子琴嚟到彈先。 都有喺新田地開檔噶，時時話我聽添，你揾到個錢噶？ 我細個嗰陣，我阿爸都送過我去學唱戲噶，不過嗰陣時阿哥都話，俾啲心機學唱啦，大咗啊，我嚟揾食噶啦，咁話。 哦，原來你都學過唱嘢嘅。 係啊，不過冇學得成啊。嗰陣咧，我有第二個諗法嘅。我有次咧，有一日我去街，咁啊自己係蕩失路啊。 唔知點樣咁有個警察咧，終於係送咗我翻屋企。咁之後我自己成日喺度諗，第時大咗啊，我又要做個警察。 做警察 啊，係啊，好恨噶。咁我諗，我哋啲睇唔到嘢嘅，除咗積下藤攬之外，都總有其他嘢可以做噶嘛。 唉，做啲咩啊？整萬公餅啊？嚇！ 你哋咩咁好笑啊？ 我哋喺度傾緊偈，你哋都開眼嘅啫，就喺度插嘴啊！ 仲講傾偈喎？下邊個看更啊，叫我快啲的你兩個走啊，唔好阻住佢閂門翻屋企喎。你攞個鑰嚟。 誒，咪啦咪啦，你雖然對真人家咧份外手腳粗嘅，唉，我自己拎翻去啦，費事翻去慢慢教個線啦。 哎呀，攞嚟啦。 好咧。 你唔信得過我啫，我叫安幫你拎啦。你啊，成日都亂亂盡盡咁，安啊，拎唔拎到啊？ 拎顧曬你阿爸仲好啊。 嫂啊。我嚟咗个同事屋企嗰度啊，吓，唔系，我会喺佢度食埋饭先翻嚟噶。 小女子与社会，宁愿家国终老，都绝不嫁呢四姓子弟噶。 人呢？ 呀， 全钱小刚边士 张明， 钱小姐啊。 呢餐食罐頭啫喎， 梅窩肉勁豆豉靚啫， 唔話俾你知，係都要你食到落口才知。 我洗米啊，我量米水最叻啊。 誒，我唔使你幫啊，你出翻去啦，陪下我老豆吞件事就好啦。 呢桶係米咯， 呢個垃圾桶嚟㗎，出翻去啦。 你啊，你次次煮啲飯啊都難到死啊，一盆漿糊㗎嘛。 阿青。阿青啊， 喂，你出去同我睇佢做乜嘢？佢而家连只耳都唔系几破噶啦，成日擘大喉咙喺度嗌生晒。 我出去暗食佢啦吓。 Anna， 做咩啊？ 都系冇嘢啦。 清啊，有冇湯啊？ 罐頭湯啫喎。 係，都好俾啖去飲埋啦。你今日搣做乜鬼？煮啲飯咧，好似石仔咁硬。 笑咩笑？啃死你啊笑！ 唉，我都仲係好焗咁啊。 仲係爆風球啊嚇！ 啊，呢個風都算識嚇人啦。開頭鬼死咁大陣仗啊，其實咧滴風都唔覺有嘅。而家咁好天啊！我想啊，一陣間出熱頭都有份。 唉，我又帶埋啲長風咧，都冇咩風打添噶啦。 嗯。 唉，我又去深圳，你又陪阿安傾下偈啊。 要唔要生果？有橙有蘋果，你要邊樣啊？都講明啊，啲橙好酸噶，盲公都先開眼嘅。 咁我食橙啊。 係啊，開眼咯，人講你又信。先個禮拜係我阿媽忌辰喎，咁啱阿爸嗰日又唔精神喎，咁我咪一個人買啲燒肉啊、衣紙啊咁去和合石嗰度祭佢咯。然後呢有一個人翻返出嚟，後尾你講我去咗邊度啦？我去咗眼庫登記捐對眼角膜出嚟。唔知呢，其實我自己都唔明白點解我阿爸我阿媽都係睇唔到嘢噶？佢哋又會生到個女係開眼噶喎！ 你唔好俾你阿爸知啊，唔係佢實鬧鬼你啊！ 又會？ 總之你唔好俾你阿爸知。 其實捐對眼角膜出嚟有咩唔好喎？嗱，如果有一日我死咗嘅話，咁咧就會有人將我對眼角膜移去俾第二個人對眼度，咁咪即係我都未死得曬啦 嗬？個橙唔係好酸。 其實我細個嗰陣好孤獨噶，成間屋咧就係得我一個人睇到嘢。咁我有陣時見到啲靚嘅嘢，翻到屋企同阿爸阿媽講啦。點知點樣講，佢兩個都唔明嘅。到而家大個咗，你又睇唔到喎。好似就係得我一個人睇到咁。 我都扯啦，唔喺屋企掛上。 打冇曬風球至走啦。 邊度有打過風咧？你話啦。 我啲齊送我安樂去咯，橫掂又未買餸，今晚唔使食罐頭咯啩。 你啊，借頭借路又想落街，而家條街啊好多車噶。 你即管問下人啦。有幾可啊？會扯親盲公噶，阿安可。 邊度？請停先。冇車啦，我哋過咯。小心啊！哎呀！ 做咩啊？ 我唔见咗银包喎，你 喺度 等等我 吓。哦。清啊！咩事啊？ 车真人啊！嗰度啊，车真个女仔喺手度啫。 你飯餐嗰餐飯咧，我同你平下出出邊。都發曬毛，你到個廚房一盤菜。 啊？咩啊？ 出呢，我都睇過噶啦。 喂，志美啊，琴晚我行過你屋企啊，啲妹有藤條食喎，係咪有事俾主人打？ 今晚你玩咩話？ 輔助社嗰度話喎，得閒又好執定啲嘢先啊。安老院嗰邊咧，我話得啊，隨時得嘅喎。 有咩執啊？唔係加翻幾件衫，呢班個爛鬼爺胡咁就行得嘅啦。啊！你睇下呢度有咩啱嘅，你攞翻用啦，唔使拘噶。我記得櫃底呢有一集舊唱片，有啲係我徒弟唱嘅，你抄睇有冇？唉，呢啲都係要清潔之手尾噶啦。安老院是不是夜晚不准人看电视的？ 怕有规定时间的吧。 我最怕就跟人家争电视看的。我记得我老婆死的时候，清呢都不知喊得几凄凉。啲人话哦，双眼看不到嘢呢就不懂流眼泪的了。 請問呢度係咪四十五號房啊？ 我唔知啊，你自己睇啊。 你係咪就係早幾日對眼撕個手術嗰個妹妹咧？ 你嚟探我㗎？ 嚇！ 你喺邊度嚟㗎？我都未聽過你把聲嘅。 你唔識得我㗎啦。你俾唔俾我坐喺你牀側邊啊？ 你肥唔肥噶？第一阵压扁我张床啊！ 唔知咧，啲人个个都话我生得好恩嘅。你点啊？你做完手术之后觉得点样啊？ 咪又系咁，不过姑娘话我听日拆得绷带啦。 系啊，嗬？你听日开始睇到嘢噶咯，嗬？咁你做人睇到乜嘢啊？ 唔知个，要睇到自知噶。其实我个样点噶，靓唔靓噶？ 都几啦。你听日都开始睇到嘢咯，咁你咪自己都知道咯。咁而家人哋将对角膜捐咗俾你，你又睇到嘢啦。咁第日咧？第日你會唔會將對角膜捐翻俾人哋啊？ 咩叫角膜啊？ 我都唔知啊，我都未見過。 你得唔得幫我搣啲菩提子啊？ 得，喺邊度啊？ 咧，咪喺依度咯。你幫我搣埋啲皮啊！我唔中意食皮噶。 我搣得好慢噶喎。 至多我食慢啲咁咪得咯。有橙啊，你食唔食啊？嗱，你攞住啊。不过啲橙好酸噶，盲公都酸开眼啊。 咁我食橙啦。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我，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 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 上一節就講到失明人士要面對很多生活上的不方便，成年人都還好一點，起碼他們已經掌握到多多少少的生活智慧和過往累積的一些生活經驗。相對來說，成年人會有較多的機會去接收能夠幫到他們的訊息，又或者是一些社會上的資源。但如果在一個單親家庭裏面，成年人是傷殘人士，而另一個呢就只是一個小孩子，只剩兩個人住在同一間屋裏面，而大家又要一起生活互相照顧，那個情況又會是怎樣的呢？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在一點燭光這個系列裏面，這一對父子的聲音又是怎樣的呢？ 好嘢，好嘢！ 跑錯曬啦，前後不分。誒，唔好做住啦，食啲嘢先啦。 今晚啊，食得飯未噶？ 有得噶啦，今日翻晏咗嘛，湯啊煲好噶啦。大妹啊，入嚟滗湯出去俾爹哋飲啊！ 有啊，我啊，自己滗啦。 唔滗就罷啦，十隻手指都孖埋噶。咁揾人去開下門得唔得啊？ 大妹，你去啦。 睇佢又想嚟借乜嘢？ 嚟啊嚟！食飯未啊？ 我哋簡單拍唔著噶。 係啊，我拍燒咗個膽啦。阿權啊，過去幫下人啦。個女房度有燈膽啊。 唔好啫。 媽媽，等佢整好先過去啦。嗱，你坐低，我煲碗湯你飲下先嚇。喂，兩個女啊，快啲入去幫手開飯。你啊，坐低啦，坐低要睇啊嘛。嗱，飲咗佢。 唔該，張師奶。 乖。 媽咪啊，我今晚又係食苦瓜嘅。 是啊、 你 中 意食苦 瓜 啫，人哋 中 意食啊！ 嚇、 啊， 今 唔 拆 搞掂啦？ 個膽又乜嘢 ？IQ 零蛋都識換啦！ 仔啊，快啲飲咯喎！飲完俾我碗我，等我煲碗過去俾你阿爸。 唔使啦，呢度半碗都夠噶啦。我翻屋企先嚇。佢又拎咗我哋只碗啊！我一陣拎翻嚟嚇。 乖。 我碗湯呢？咩人有我冇㗎？ 我山水又酸嚇。 几仔爷啊，一啲同情心都冇噶。 有咩啊？系啦，连灯胆都帮佢安埋，仲话冇同情心啊？ 睇你个样都唔知几唔想啦。阿根啊，亲人都唔多个，老婆啊走埋佬，赖低个细路，两仔爷都惨到死噶啦。你哋啊，一個二個都當人哋好似發瘋咁。 你不管湯俾人飲，咁就好有同情心啦嚇。如果你真係為佢兩仔爺好嘅，你就打電話去社會福利處安置個細路嚇，將個神經佬運咗入青山咁至係。 你都做緊人老豆㗎，如果人哋夾硬將你兩個女拎去第二度啊，我睇你同人死過都似。 我同佢點同呢？真係攞嚟講，我又唔係神經佬。誒，瞓覺啦。 人哋兩仔爺而家咪幾好，阿仔又乖，而家都識得照顧自己嘅老豆啦。遲幾年啊，賺錢養埋佢都得啦。 唉，咪成晚都耳餓餓啦。係啊，你聽日翻晝學咋，我一早要翻工啊。 抢你嘢嗰人走咗去边度啊？ 冇啊冇啊，我自己唔小心跌亲咋。 咁头先你又嗌抢嘢嘅？ 我以为佢想抢啫嘛。 咁而家你哋冇事啦嘛？ 冇事啦，冇事啦。 好痛，冇嘢睇啊！ 冇事啊嘛， 冇事啊。 好痛咯，好痛啊呢度。 点解你明明俾人抢嘢，你话冇啊？ 阿嫲吩咐啦噃，千祈唔好俾警察见到我阿爸啊！ 个仔好痛啊！ 张师奶，我扶阿爸翻屋企先啦，不如你同我买啲嘢好唔好啊？ 喂，张师奶，喂，好耐冇见喎， 我啱啱翻咗乡下啊嘛， 好玩嘛？ 好玩啊！ 哇，你买咁多啲食面做咩啊？唔係幾夠營養嘅咋， 我同阿仔買嘅啫嘛。佢話佢老豆中意食喎。哦，又係嘅，兩仔爺都唔識煮食，食呢啲咪方便咯，衝啲滾水就食得啦。 喂，係啦，佢阿媽始終冇翻過嚟。 扮乜嘢啊？啲嘢都執埋扯啦，有佢先做得出嘅，賴得一個癲佬，一個細佬。 係啦，其實佢未嫁佢之前啊，已經知道佢傻噶啦，貪人哋不禮金。 黐筋阿媽又係嘅，好做唔做，明知自己嘅仔傻噶啦嘛，就唔好同佢娶老婆啦。而家佢自己就死咗啦，梗係冇眼睇啦。 唉，睇唔佢細路真係可憐啊！嗬， 不過而家個細路又識得照顧佢老豆， 早應該要擺落個袋度啊嘛。 哎呀，仔啊，你啊真係邋遢嘅，你睇下搞到成屋都係曱甴。我同你洗啊，洗到成盆水都好似墨汁咁啊！ 手又錯，腳又錯，你睇我點整啦？ 你唔好喐啦，如果喐点样同你拆啊？阿爸唔好喐啊，一阵买朱古力你食好冇？ 第日去飲唔好帶呢兩隻女去啦，成晚黑眼瞓。 我見佢兩隻嘢，聽日唔使翻，我只帶佢去啫。喂， 啊， 你自己搞掂咪算啦，我未換衫嘅，上熄燈啦。 我眼瞓啊，光殘殘點瞓啊？你去廁所一邊換啦。 阿權啊，你聽下阿權。 啊，張師奶， 哎， 馬上啊， 哎呀，王伯， 啊，張師奶啊，你見唔見阿師根兩仔爺啊？ 咁佢兩個唔喺屋企咩？ 係咧，我撳極門都冇人應，我成朝喺下底都唔覺佢出去喎。 哦，怕你啱行開咗，佢兩個出咗去嘅啫。一陣間我如果見到佢哋嘅，叫個仔落嚟揾你啊，收集費啫嘛，係嘛？ 係，唔該啊，張師奶。 唔使。啲橙唔食啊？ 唔关我事啊，系家姐啫，好酸嘅。 酸？个几个人切一个橙话酸啊？快啲食埋佢啊！嘥晒啲嘢。阿妹妹啊，帮妈咪开电门。仔咁晏都唔拎垃圾出嚟倒嘅咧，等我過去睇下先。阿妹啊，你閂翻埋個閘啊！ 做乜嘢啊？哎呀！ 我听到入边有人声噶。 人哋唔应你咪由得佢咯，你又零舍多事嘅。 仔啊，开门啦！开门啦，仔！ 哎呀！ 开门啦！ 翻嚟啊！ 好痛啊！ 开门啊！你哋喺入边做咩啊？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 Thank you. 喺度休息咗先啦，唔該。 阿仔去邊啊？我又要去啊！我又要去。 你唔去得噶，佢走出嚟噶啦。 唔制，我要去。阿仔咧，仔咧。 你哋係佢啲家人啊？填咗張表先啦。 我哋係佢隔離鄰舍啫。 咁佢父母咧？ 呢個係佢爸爸。我問佢填得唔得？ 好啊。 姑娘啊，個細路而家點啊？ 你係丈夫母嘅，咁大意噶，咁遲先送佢入嚟，差啲冇命噶啦。細路仔係需要人照顧噶，唔可以天生天養噶。 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 过去二三十年，香港真的发展得很快，社会各界发出的声音，我们又听到多少呢？而呢一啲嘅聲音究竟為而家嘅香港人帶嚟啲乜嘢嘅啟示呢？而我哋又可以為呢一個地方做到幾多嘢呢？對於弱能人士嚟講，二三十年前嘅社會政策同今日又會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呢？ 其實在個制度上，三十年前和而家的分別都不算很大，即係嗰個困難仍然係存在。暫縮暫托仍然係短缺，縮位就喺特殊學校咧，暫時都應該應付到。不過當佢變為成人，即係話佢喺完成咗呢個高中之後咧，其實之後嗰個照顧咧，都會出現問題，因為成人的住宿咧就會排長龍啦。咁嗰度就真係講緊十年八載的排隊。咁呢個就如果講幾十年前咧，可能都冇咁嚴重。今天咧係可能倒退咗添。 你哋啲家人咧喺度休息咗先啦，唔該。 阿仔去邊啊？我又要去啊！我又要去。 你唔去得噶，佢走出嚟噶啦。 唔制，我要去。阿仔咧，仔咧。 你哋系佢啲家人啊？填咗张表先啦。 我哋系佢隔篱邻舍啫。 咁佢父母咧？ 呢个系佢爸爸。我问佢填得唔得？ 好啊。 姑娘啊，個細路而家點啊？ 你係丈夫母嘅，咁大意噶，咁遲先送佢入嚟，差啲冇命噶啦。細路仔係需要人照顧噶，唔可以天生天養噶。 正如護士姐姐咁講，細路仔真係好需要人照顧嘅。小朋友要自己照顧自己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他還要照顧家裡有殘障的爸爸，當中要付出的精神和時間真是令人非常佩服。其實我們做父母生得個仔女出來就要有責任照顧他們，可惜劇裡面的爸爸連基本照顧自己的能力都沒有，他又怎能夠照顧自己的仔呢？我想无论大人定是小路，在需要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家人的照顾和关心。就好像我这样，如果我在家病了的话，我都希望得到我老公和我女儿的关怀和问候。 好， 冇事啊嘛， 冇事啊。 好痛咯，好痛啊呢度。 点解你明明俾人抢嘢，你话冇啊？ 阿嫲辛苦啦噃，千祈唔好俾警察见到我阿爸啊。 个仔我好痛啊， 张师奶，我扶阿爸翻屋企先啦，不如你同我买啲嘢好唔好啊？ 三十年前的香港，社會政策可能是未那麼完善，這兩父子的遭遇在今時今日香港應該比較少出現，但願每一個家庭都可以融洽相處，過一些有質素、有尊嚴的生活吧。